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该说说这个，可以说是个悲剧了，对吧？已经这个很多天了，就是山东这个女孩啊，徐玉玉，她是什么地儿人来着？ 临沂，山东临沂的。 临沂， 山东临沂的。 临沂怎么最近老出事啊？临沂最近还有说了临沂戒网瘾的那么地方电击的，第四医院嘛，也是临沂。 我有俩朋友，我们在一个小群里边。一个是临沂的，一个是泉州的，这俩见了特不好意思，说抱歉，我骗了你们。 泉州安溪， 对啊，对啊，对啊， 诈骗， 对、 哎。就说这个福建泉，哎，马爷，你清楚？你觉得为什么都是福建安溪这地儿的人搞这个电信诈骗呢？ 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按理说哈、啊，他们那地方很不容易弄，很闭塞的一个地方。另外呢，过去那个。诈骗一打电话，就是早期都是从电话诈骗，那一听他那个口音就不行。 台湾人呢，听着像。 所以现在呢，这个区域性的犯罪，尤其诈骗区域犯罪，都互相传授经验，因为它的市场无限大，所以他不怕传授经验，大家在传授经验中提高骗技，这个很厉害。 他们就讲，就是这个安溪县。就那个地方那个这个移动电话的那个叫什么通信基站呢、啊、不断扩容啊，都不能满足，就是那个量啊，都拥抱了。 当地政府一定知道他们干嘛用的， 这 肯定是默许的，而且、 哎、不是村里都贴标语呢，打击电信诈骗。 对对对，就是他肯定只要你钱来了，你只要没有严打我这块地儿是可以的。刚才那个马先生说，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地方是山高皇帝远啊？它其实电信诈骗还要有一个地利条件，就是它在一个山谷里边，你外边人进去的时候，它外围有人看路，就你稍微有人进来了之类的，咵就疏散了，就像当年这个打游击一样， 放消息树。 哎，它在山沟里边，只要有信号能发送就行了，所以实际上地利条件不方便，反倒是有助于它诈骗。 但是呢，这个诈骗这么多年啊。网上不也有人说呀，看来还是得死人，一死人公安就逮着啊，一死人就逮着，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很不幸。而且我听见好像不止徐玉一个人呢， 对， 过两天又出来一个， 还有一临沂的， 也是临沂的， 也有一临沂的， 就是这个就可以，穷人家的孩子弄点钱不容易， 他 这一下子就 他是这样，就是他这个他现在这个诈骗这个就是很这个专业化，就是他不停的有人去写这种本子，这种本子他要非常熟悉，遇到什么问题突然穿帮了，他要改进这块，就一点一点改进，他碰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最近不光这事儿，刚清华大学一教授被骗了1700多万 啊， 他那么多，就刚刚的新闻、 这个、 他怎么这么多钱呢？我当时说我这什么教授啊， 这 教授哎，你看教授理论上讲是高智力的吧， 对， 而且今天这个诈骗天天的在各种媒体上就警告你，你刚刚又被骗了。这边呢，你他还情有可原是吧？第一，地方比较，第三又比较穷，又刚上大学，各种条件，以前按照诈骗案说是个小案子，不到10000块， 9000多块钱 是吧？把命丢了。对吧？这个代价太惨重。 他这个就像马先生刚才说的，他们会写本子是吧？ 嗯， 就像我是编辑嘛，我觉得他会找选题。就是你平时你比如有双11诈骗，你给你什么大优惠了，平时有中奖了，结果就是这个新生报道的时候给你来个助学金的诈骗，就是他是专门针对大学生和他的父母的，就是因为在这个点上大学生会密集的收到学校的通知，说我来给你这个有助学金补助，他就马上把这个信息又插入进去，这个助学金我来给你发送。实际上这一点就跟那些这个航班延误的时候别人说这个发一短信，哎，您的航班出现了机械故障啊，您得往这边输钱，它有这个时效性和选题策划，这一点让这特别 所以说这次就为什么这个小女孩被骗呢？就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呢，是她先收到了一个助学金的这个通知书，这就是说明啊，这个他就相信了，那个做犯罪分子的那个电话手机号码就在上面，这就说明就是说信息的叫做精准泄露，他马上就是甚至他能以这教育厅的名义给你发通知书，这样你就信了呀，你信了拿着钱到这个柜员机那儿，那按照他的指示，他说哎，你取不出这个钱来啊，你先把这9900啊给我打到一个账户，然后我把许给你的那个钱一起再给你打回来。这女孩不知实际啊，就这么一弄， 对， 电话关机。 现在还有不知实际比这还可怕呢，我刚看到一个，那我觉得很，这都非常防不胜防。他就很简单，女排 得了冠军胜利了吧，你为他点个赞，邦当一点赞，这卡里钱就没了。 为什么？ 病毒啊，就进去了。 那个是病毒， 你不能瞎点赞，点赞 找郎平要钱去。 对，我没法点赞，这都 是邮件。 他说的完全是设计的，就是 设计的 所有的防范，就是在这会儿，你好像觉得女排我给点个赞，这不费吹灰之力，结果你一点，他就进了你的这个。 那个是更高级一点的那个水平，黑客的水平，就是有很多是邮件，你打开这个链接啊，你打开 你干的好事儿， 直接就没了。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你没接过这个吗？我接多少回了，你要不然就是说我的婚礼你来参加， 对， 这种都是。 我被骗过一回，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的，就是我坐的飞机晚点了，我在等着着急呢，我正查询呢，什么纵横什么玩意儿的，啪收到一短信说您的航班出现了机械故障，将晚点几个小时，现在这个我们将为您转购另外一张机票，请打3000块钱往里边去。这哪知是机啊，正在机场里边坐着呢，帮给打进去之后没了。 你这么聪明的还能给蒙了？ 但是我善良啊， 我 是不是我善良啊？ 对 呀、啊，而且他插入的太好了。 对，就 我正着急，为什么晚点了？他说您这机械故障，我哪知道这是机械故障？ 那为什么要打钱呢？他就不明白了。 他帮我买票，就是 对你有时候急， 对， 你急的时候，他在我看到他这个骗术啊，他骗术是先第一个场景设计的情景，让你进入比较急的状态。他告诉你，如果你不尽快的办完这套手续，你的助学金可能被取消。 对， 你马上就急了。 对，而且他给我打电话的，就是给我打电话说我是哪行的，那行正好是我订票那行，就是哪行公司的，说您的身份证号尾号是不是这几位？您的银行卡尾号是不是这什么这几位？ 那你的信息已经 啊，您的信息他全知道。说现在我就赶紧帮您操作，您已经快晚点了，赶紧帮您操作买一张票，您就从那什么什么去登机去。这就反应不过来了，这就， 所以你说现在这个，这个个人就说个人信息啊，打你一买房子，那些搞装修的全知道了你的电话，你的姓名，是吧？ 对， 你说这 女人一怀孕，各种妇产的医院，各种什么都知道，他有人卖这个玩意儿， 车险、人寿保险， 你买个车就保险还没出那车行呢， 不是？那是不是相关的这个机构肯定是有内鬼呢？ 都是内鬼啊。 那你太不要脸了！ 那不是什么，不是很简单啊？你内鬼是这样哈，有的宾馆过去啊，就现在还少一点。过去他那个南方有很多宾馆，他有那个专门卖淫的小姐，他要跟前台要这个客人的信息。客人什么信息？客人入住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夫妻俩入住还是一个男性入住？这个男性的入住的岁数多少，都对他判断他是不是他的客人有帮助。你为什么过去到南方出差，你刚一进屋？咣当，那电话就 出去了。是要按摩吗？ 对，要按摩。你带着你老婆进屋，那电话就没来。 哎， 他实际上都被筛选过。 大数据营销。 大数据，而且他是定向给钱，就是你那个前台的人本来他没机会挣什么钱，他如果说我每一个客人，我今天下榻的每一个客人10块钱就买走这个信息的话，今天100个人我就挣1000块钱，那很好了。我把信息给你，我又不犯法，不犯罪，这犯法吗？ 不，这个我觉得这个咱们国家是不是得采取点措施？就是这个长期以来啊，你这个公民隐私啊，完全我觉得在中国呀，完全这个视若无物的公 这个 大，他们讲上次那有个搞破案的跟我讲，发现了那个几个 G 的，在潮州那边破获一个几个 G 的硬盘，那里边上亿个人的 什么都 个人资料信息， 对。从法律上是有的，我就看了一串还能交叉保护的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就是法到那儿了就是不管。我也问过警方，说徐玉这种案子为什么就破这么快？ 对啊， 其他人有丢几百万的去报案的， 没气死啊，气死就破得快了。 因为我们老家有一个这个被人骗300万跳楼的也破了，而且是跑到云南，就是说花了将近100万的警力费用，十几个人把他给破了，因为他跳楼了，就是到了命案的时候他的级别要上升。像徐玉这种就已经进了公安部的什么 A 级什么案子里边去，他的社会影响也在，就平时的是警力不足，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托词理由，说我警力不足，我没那么多人去做海量的信息筛选。而事实上也确实可能徐玉这个案子要花费警方特别大的一个警力和他的这个技术手段去做这个事情。 你说这看来啊，这人呢、啊，我过去真的是就是没有心脏病的人碰见特别急啊， 特别大的打击啊，也可能会心梗啊，心脏病发作死。我过去以为是中老年人有这样的，就平常很健康，就包括不是有在里边查的那个人，吓得就给当时就死了。没想到这么年轻的这个小姑娘啊，就是这一丢了这个钱， 太单纯，也没经过事儿， 就担不住是吧？担不住。你看这姑娘，这多悲哀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本来就是要上大学了， 对， 你说这帮丧尽天良的。你再看看他父亲讲他的这个女儿， 那个48000还不成问题是吧？他有的人还10000拿不出来的。我从那时候我心里有数了，我就跟他说：“你该花也花是的。”我的，那我原上呢给他担个学费。也我也节省了这个，不再花那些。他知道他要考上大学，就得交学费。给他的就相当于给他胆子又胆了半年给他胆出来的。 你说啊，这还有人说的一些我可以给你念念，就是说北京有一个康达什么什么律师啊，韩律师在采访时认为，就是说从目前情况看，你就是抓着了这个诈骗者，因为不好判断徐玉玉的死跟他被骗之间的关系，从诈骗犯罪嫌疑人到底要不要为徐玉玉的死负责还不好界定。就是说因为他是想骗钱，他没想到你会死， 对， 所以呢就说这特让人生气的，就是你看啊，这儿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信息泄露行为违法成本太低。本来咱们得给大家普普法啊，这刑法里边我就说，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把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的，按明确规定，这个刑法这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指出，信息泄露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但是少有相关判例出现，由于情节严重，缺乏细化规定，导致在定罪量刑上有难度，所以咱们这方面也是一个立法也是漏洞。 对，你比如啊，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徐玉玉的死跟这个诈骗有没有直接关系，它无非就是两种证明方法。第一种证明方法是科学的，对吧？科学的要首先证明人在极度悲哀的时候心脏可以骤停，如果他的这个极度悲哀的心脏骤停科学上可以证明，那这个事情就不用再做其他的解释了。问题是这个很难证明啊，现在目前的科技可能还做不到这么严谨。那么第二条就很简单了，第二条叫逻辑，逻辑很简单，没有什么，他直接的这个造成他的死因一定是跟他这件事情有关系的。我们就是说，如果他就我们再退一步，他就算有先天性的心脏疾病，如果不遇到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他也不会死。那么这个逻辑大家都可以接受。今天你向社会公布这个逻辑，我不相信有多少人起来反对这个逻辑。不要老听这些就是技术的律师给你去解释这些问题。那么对于法，就是对于法和罚的这个问题上，对于罚则上讲，更倾向于对受害者有利，这才是对的。如果今天说我要去处罚这个人，一定要对处罚这个人有利，对受害者无利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法进步。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这个很容易说，就是逻辑，我们从逻辑推，对不对？他是不是极度悲伤？他是不是在那样一个环境？如果说他是一个大富豪家庭的，家里有的是钱，说差骗9000块钱，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再给你9000。但是这种人，你突然死了，你这个从逻辑上讲说不通。但他这个逻辑，你看他爹讲的哈，10000块钱对他是很大的钱，人要攒半年，是吧？这个当然，这个犯罪分子当然他没想骗到什么样的人，他不去筛选，只要骗到就行。但是这个骗的这个行为，你知道不知道是犯罪？你肯定知道犯罪，所以就一定要严处。我认为这个处罚就是要高限啊。 但恐怕有，如即使有这个因果关系啊，现在我觉得肯定是有因果关系的，他也判不了太大的罪，就是不超过10000块钱的话，一般都是3年以下。如果罪行在比如说民愤比较大，这个社会影响比较大，也可能判3-5年吧。就是他不会把他做成一个过失杀人呐、或者说把死亡这个事情给牵涉进来。 你看前一阵不是说那个台湾诈骗集团、电信诈骗集团不是关于遣返回大陆还是遣返回台湾，当时发生这个争议啊，就是他其实很多他知道啊，就是老头老太太 的退休金呢， 嗯， 全都给骗走了。 嗯， 哎，我现在觉得就有些这个犯罪分子啊，今天这个道义无道，就是说，哎，跟这个老人这种可怜的老头老太太下手的，我说你这玩意儿真是黑了心。 是上海就一个老78岁的老人被骗，也是1000多万嘛，那人直接入户骗。帮你办所有的手续，那老头老太哪懂这手续，就直接当着你的面把钱就给弄走了，晚报6天以后才报案，就1分钱都没追回。 而且你知道他写这剧本，对，我在咱们节目讲过好几回了，就是我碰见过，就是，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要讲台湾口音，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漏洞，一开始就是给你造成一个情况，把你唬住，人家说，哎，你是窦文涛先生，我说是，你的这个电话呀，什么在你的这个网在网上被一个这个赌博集团， 嗯， 他就说我的这个网上网的这个号我都听不太明白，他说我上网的这个号被一个，先说你有没有赌博，网上赌博，我说没有啊，我怎么赌博呢，我都私下里赌，对吧，然后他说哦，那我们查了一下，就是你等一会儿，过一会儿又打来电话说那你就是被盗用了，现在有一个赌博网站，他用你这个上网的一个什么一个号在进行网上赌博活动，我们就要查封，但是查封需要你配合，这样，哎，都不用，就是你自己打电话，我给你一个电话，就说这个案件的这个发生地啊是南京公安局，南京鼓楼区公安分局通知我们的，你打电话，我给你这号码，我打过去，哎，那边南京鼓楼区公安分局啊，哈，哎，是啊，这怎么怎么着，然后你把你的电话号码，把你身份证号码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有点怀疑。我说哎，这你们这个到底是不是南京鼓楼公安局？他说哎，公民跟我这样讲，跟当年的苏联一样，公民，你的这个怀疑非常好，应该我们公安局啊鼓励广大公民有这种警惕的意识。这样，我给你一个电话，这是我们公安部专门用来核实全国每一个地方公安分局的是否真实的电话。你打这个电话，你问他南京鼓楼区公安分局的地址和我的名字，我就告诉你，哎。真有那个电话，但是我没打那个电话，因为这个时候我开始注意到，我说这个南京的警察怎么讲起台湾话来了，我就那时候我就没打，你看你没打，过会儿他追过来了，他说窦先生你有没有打那个核实电话呀，我就知道了，我就没打。 嗯，我觉得他这个台湾口音有两个原因，有可能一个是他是台湾人，另外一个他因为这个福建那边的普通话太差，他只能因是装作台湾人还好像一点，如果是装成这个普通话他还真不行，就是我是北京什么的那不行，那个是我觉得那个是只能是化缺陷为优势，啊，让你相信他可能是这样一个的。另外我其实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气死的是徐宇，就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刚才这个马老师也说了，就是他没经过事儿，没经过事儿的背后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子，农村的女孩子走出乡村考上大学的这个难度实际上是超过男孩子的，而且 为什么 就是 啊，农村 有山东 啊 河南像临沂啊这种丘陵地带，这种地方基本上女孩上一个小学高年级或者说初一初二觉得没戏了就嫁人了，就基本上就可以嫁人了，一般是你考了这个年级第一镇上第一就觉得老师说你一定能考上大学，这个爸妈才舍得给一个女孩子去投资，因为她是一个投资，男孩子是可以拱着你去上一下啊， 对对对， 女孩子是你不是特别优秀的你就没这种机会，而拿到这种机会的女孩子实际上是把她当成自己唯一的一个这个人生之路的，她就每天想的，就我看了很多是个女学生考不上大学的时候那真的是有一种崩溃啊自杀啊那种状态，考不好的时候都不行，就是她的生活的唯一的指望以及他对于他父母的挣钱的难的这个体验，因为女孩子跟男孩子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造成了他的这种突然间的这种猝死，生生气死的。 哎，对，你这个分析是， 因为农村出来的嘛。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对 女孩子， 农村的女孩子来说啊，她这个负担太大了，这9000多块钱。 就是她心里的负担呢，根本不是我们能够体谅到的。真的是不一样，每个人的对钱的感受是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很惋惜嘛。这个社会的，就是说你上一个当，最后把命丢了。我纠正你一点，刚才在法律上有这么一个规定， 在所有的诈骗案，它有三个数据，叫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它大概定的是50000是一个数，200000是一个数，那10000就是数额较大，就是小数。 小数。 但是它3年、10年乃至无期中，它有一个后果叫引起严重后果的，它有一个这个法律，这就是严重后果，包括引发当事人自杀或者等等的，它都可以处以最高到无期。嗯，这个事儿你看着他不会轻了，他不可能3年就给他忘了，这绝不可能，因为他这叫严重后果， 嗯， 引发了严重。 而且我觉得以我国的这个司法特色来说，他也轻不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个就说这个福建安溪那边的哈，曾经日发诈骗短信100万条，从这个一个乡里发出去，然后呢？这个他是这个村长说，2004到2012这7-8年是安溪县电信诈骗的高峰。这些诈骗比较典型的有几种，一是中奖了，二是猜猜我是谁，三还有一种就是购买六合彩特码啊。哎，你说为什么他这个口音？ 对，他口音是这样，你千万不要小看他用一种就是你认为是台湾腔或者福建腔的口音来，就是是一个很笨的方法，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方法。有人逆向算过他这个事儿。 哦， 他拿一口音，比如说你有一种，还有一种骗法，就你到我办公室来，对吧？他用这种口音呢，就是严重的欺骗口音，把智力好的人一笔全筛掉。你骗子后来成本很大， 哦，剩下的都是弱智，是吧？ 对，他先把聪明人用这个笨方法全部筛掉。 嘿， 你如果进入了他这个圈套，就你现在说，哎呦，他怎么突然什么？你看他骗你很吃力，他费了半天劲，最后你还是识破了，他骗不了你。如果呢，你一开始就你对这个口音根本没有感觉的人呢，那么他就认为你很容易上当。 对， 我们过去做生意是把傻的人筛掉，今天他做生意是把精的人筛掉，骗傻的。所以他就诚心用这种口音跟你说话， 对弱势群体， 你不要，对你不要认为他是个傻子，他很精。 哎， 如果他说一个 思路， 哎，对，他的思路是反的， 行骗成本， 行， 降低成本， 因为他的行骗成本，他要经过多少道程序？如果他在最后一个瞬间被你识破了，那太亏了。他就索性让你第一次就识破我，那好，我不要你。你他发出100万条里，只要有甭说有10000条，有100条成功，1/1000他就发财了吗？他跟中彩一样，那阵就是搞中彩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缺德的原因，是吧？ 很缺德，这个方法就很多人 说，老头老太太呀， 有人挂上电话说 的， 说话都说不利索，搞什么诈骗一挂，就这种人就不是他欺骗的对象。 我父母厂里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就是你说老人呢，你说这是农村女孩，这个老太太啊，丢了10块钱。当时就坐马路上起不来，高血压，就真能把老人的命都给嗝了。 对对。但是呢，就是老人会为了一个被人骗的骗术或者一点小利益，把10万块钱给拿出去，这就是他的，你比如知识结构啊、防范意识啊这些都不行嘛。 还有就是贪，有人是贪， 当然了。但是就是说，你说这个症结，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症结啊归咎到刚才你这说了，这用重刑是吧？但是还有人这个症结归结到，就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信息泄露。这是不是个中国特色呀？哎，我怎么觉得在外国有没有这个？就整天给你打电话 的。有的，我觉得不光是信息泄露，因为现在有很多诈骗是随机的，它是随机的。我认为中国就是这个道德崩溃的一个后果。我们道德崩溃是一个崩溃的状态。今天呢，我们不停地谈底线啊，各种事情都发生。你自己想，你谈的这所有的事情都跟道德有关。我们今天是一个。就是要重建道德嘛，这个重建的路要漫长。我们过去人都有最基本的这个自我 线 啊，自我约束，不骗人家的钱，这是个很简单的。 对，可以出轨，不要骗钱嘛。 对对对，是这个。所以现在这种欺骗呢，在社会上，它欺骗还分两种，一种是非法欺骗，还有一种合法欺骗。现在很多商业上是用一种合法欺骗的方法， 揣着明白装糊涂。 对，就比如我们看到了，你比如前一段时间。铺天盖地的广告，什么什么草啊，什么什么药啊，花很多钱，那都是合法的一种欺骗方法。 对，而且我有时候就觉得，哎，你说包括每个人对个人隐私的这个，你看，就说有些，比如说这个明星坐哪个飞机， 嗯， 我怎么觉得这个网上就有人把人家的登机信息全都晒出来，那不是航空公司或者机场的工作人员泄露出来的吗？ 他有内线嘛，就是包括去拍明星的那些人，为什么那些明星这边一下地儿就给偷拍了，或者俩人啊这种， 有内线，是给了钱的。 按说呢，医生或者是我找你去看病，你不能把我的这个医疗信息给公布出去。律师，你更不能， 对 吧？我觉得现在都没有什么体统啊。 对，就是嘛，没有任何的这种职业的道德操守嘛。你现在你的信息，你的这个信息，而且现在信息很烦。过去你去看病填个名就完了，是吧？现在把你所有的信息都填在一张单子上。你现在信息被泄露出去，个人信息是各个多个途径， 我觉得这是公开透明的吧。 对对对， 咱们这个啊，政治不公开透明啊，咱们这个公民个人信息都是公开透明。 不要说你今天上最简单，你到银行去汇个款，然后他给你一张防诈骗单子，上把你所有的信息都填了，这张那张单子只要你往纸篓里，只要你往纸篓里一扔，你的信息全了，上面全有。 这就是政府一边推行实名制，实名制是要求你必须，你没有实名制不能买票，不能上飞机，不能什么之类的，另一边保护那边没做到位，结果就成了全是实名消息全泄露。 这几天我那个电话给我停机了，我去问说我们要推行实名制，我说我那是实名制。